第153集，收妃入宫。 侍卫长一愣，脸上瞬间就红了，他背脊绷起，握着拳头默不作声地脱掉外衣和靴子，爬上了床。江女医带着配好的药浴走进来时，就瞧见了这一幕，她面不改色，沉稳走到圣上面前，缓声道： 圣上，到了按压穴道的时间了。 让其他人来就好。 民女亲自来更好。 这药浴是泡脚的，按压的穴道也在脚和小腿之上。江女医独有一种手法，家传祖籍，也确实不好让她强传他人。水声淅沥，床上的侍卫长躺尸一般的笔直，脸上的红衣都可以烫熟一个鸡蛋了。热气很快便暖了整个龙床，厚厚的明黄被子一捂，更是热的侍卫长浑身都冒着汗。等药浴结束，顾元白就上了床铺，侍卫长浑身紧绷，乖乖地躺在一旁当个人形暖炉，听着顾元白与田福生的对话。床铺很暖，圣上的眉目舒展，和田福生说完了棉衣事宜之后，确定可以在11月初将棉衣装车起行，顾元白才停住了话头。 也就几天的功夫了，边疆也来了信儿，照薛将军所言，蝗灾已有好转迹象。 前两日北疆的信就送到了顾元白的桌子上，薛老将军的奏折就一封，其余的都是薛远在路上便往回寄过来的信。顾元白到了如今，也就把薛老将军的信给看了一遍。圣上点头后，田福生带人退下，内殿之中没了人。顾元白躺下，但没一会儿又开始觉得难受。侍卫长在一旁动也不敢动一下，热意从一边传来，另一边冷得像冰块一样，两个人之间的缝隙还可以再躺下一个人，风钻了进来，比没人暖床还要冷，这冷还冷得很奇怪，骨头缝里钻进来的一样，冷热交替之间还不如没有热呢，更难受了。 下去吧。 圣上闭着眼，侍卫长轻手轻脚地下去，片刻之后门咯吱一声响起，又被关上了。几日之后，棉衣装车完毕，随即发车前往北疆。顾元白在启程之前特意去看了一番棉衣，随即检查了其中几件，确实都已达到了他想要的要求。孔义林随侍在侧，顾元白问他： 百姓的工钱可有结清？ 回圣上，分毫不漏。 很好，朕会带头穿上棉衣，这等好物天下人都值得去用。 今年的白棉花已经用光了，但臣相信有圣上为表率，明年种植白棉花的人只会越加多了起来。 越多越好，只可惜今年的冬天，我大恒的百姓却用不上这个好东西了。 一行人从装满了棉衣的车旁一一走过，回城的时候，圣上让人在闹市之外停下，带着孔义林在街市之中随意走走，看看民生。路边酒馆上，西夏皇子李昂顺一边听着属下汇报的有关储位的事情，一边往下随意一瞥，就瞥到了大恒的皇帝。大恒的皇帝穿着一身修长玄衣，外头披着深色的大氅，他的脸色泛着白气，如此时节穿得这么厚重，不觉怪异，只显卓绝。李昂顺拿着筷子的手顿住，追着皇帝的身影去看。大恒之主哪里是想见就能见到的，李昂顺在大恒待了一个半月的时间，也就在万寿节当日的宫宴上见到了顾元白一面，没想到缘分来得如此之巧，机缘巧合之下就又见到这位了。 楚威公子昨日下旨之后，就与有人一起在酒楼之中用了顿饭，待半个时辰之后，楚威公子从酒楼中走出，就回楚府了。 有人？是男是女的有人啊？ 下属还在说着话，李昂顺眼中还在看着下面。 这自然是男人。 李昂顺明显在出神，他夹起一口菜放进了嘴里。 楚卫的那个友人相貌如何？与他是否亲密？ 唉，七皇子，您已经让我们盯了半个月的楚卫了，您要是喜欢他，一个小小的大恒官员而已，直接来强的不就行了吗？ 哼，蠢货，在大恒的地盘上去强抢大恒的官员， 你被关在名声义中学的那十几天规矩的屈辱是不是都忘了？ 您真喜欢楚卫？ 喜欢，当然喜欢。 那您现在在看谁？ 李阳顺指了指顾元白。顾元白此时刚刚走到他们酒馆的楼前，一举一动更是清清楚楚，他的相貌顶好，通身贵气更是妙不可言，连淡色的唇、苍白的脸都好似是装点美玉的锦盒一般，看了一眼就让人想看上第二眼。 这大恒的皇帝有一张让人生不出怨气的脸来，也有让人不敢再看第二眼的威势。 在没人敢多看一眼的情况下，李昂顺看得久了，大恒皇帝就好似有所察觉，倏地抬头朝楼上看来。李昂顺的心脏突的一跳，他站起身沉稳一笑，朝着顾元白弯腰行礼，举了举手中的酒杯。孔一林随着圣上的目光看去，见是西夏七皇子。 圣上，此人骄奢淫逸，在西夏百姓中的名声很不好，但西夏的皇帝却对其多有宠爱。臣听闻这些时日此人一直在打探楚卫楚大人的事，以此人的脾性看，应当是对楚大人有几分不正的念头了。 顾元白温和地同李阳顺点了点头，看着他的目光仍然跟看着会下金鸡蛋的母鸡一样。 难为楚卿了。 因着顾元白的恶趣味，他想看看西夏的使者到底从西夏带来了多少的好东西，便一直没有同西夏使者商议两国榷场一事。看着西夏使者东忙西走的送礼打探消息时，他偶尔处理政务处理的头疼，就拿西夏使者的事放松放松心情，效果绝佳。孔一林越是同当今圣上相处的多，越是哭笑不得，他此时应了一声，也跟着无奈附和道： 楚大人确实辛苦。 孔卿也是相貌英俊，武威非常，怎么这西夏七皇子这么没有眼光，没有看上孔卿呢？ 臣相貌平平，圣上莫要打趣臣了。 哦，那在孔卿的眼中，哪位俊才才能称得起相貌堂堂，能比潘安伟接呢？ 比如楚卫楚大人、平昌侯世子李炎，还有薛远薛大人的样貌，看在臣的眼里不输他人，也是英俊非常。最后自然少不得还有圣上您。 顾元白挑了挑眉，愉悦笑了，白到有些病容的脸色也有了些颜色。 这奉承话朕就当真了。 圣上，最近您将江女医罩在身侧陪同一事，许多不识江女医来历的人有了许多猜测，朝中暗下已经有了几种声音，愈演愈烈的一种说法便是您要收妃入宫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